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我翻嚟啦，我哋讲呢个。California 啦 ，California， 我以为你讲，我以为你讲梁振英添，大公布， 梁振英有冇做 California？ 讲 唔到啊，太多了， 问下啫， 你有好多， 你有知冇？ 我真系未见过习近平咁多访问噶， 哇，系啦，劲过习近平， 佢而家就 全版 喎，在里边再二三， 中间咧仲有， 仲有跨页，咁， 但系其实佢有冇嘢咁多写啫，真系。 我其實 即係成日寫一帶一路都有排寫， 呢度真係成萬字、啊。 一帶一路接咗啦， 咩香港仲有啊？係剩翻香港嘅死剩。 唔係啊，但係 一帶一路啊， 個教育嗰個都即刻收咗啦。 咩啊？ 冇嘢、 啊。對唔住， 對 但係真係好驚訝，我都幾驚訝嘅。 跟住仲要咩喎？ 無啦啦咁樣樣， 佢喺度調理農務嗰啲喎。 點解冇游水嗰張相嘅？ 冇啦啩，唔係游。 游水，游 嗰條褲要休到上嚟。 佢叫人 江澤民嚟嘅， 唔係啊，佢叫人食 二奶啊， 佢叫人食個 quick lunch 游水一個鐘就搞掂啦， 係 啦， 佢有游咩？ 個泳 種下菜，哎呀，種菜，唉， 有啊，咪 添啊， 邊度有咯？ 食新米啊， 食新米咯，調理農務嗰度咯。 喂，但係真係離曬譜喎，有乜理由咁鬼死多版啊？即係習近平都冇有咁多版啊！ 嗱，呢啲死緊啊，呢啲 高高蓋主啊， 係高高蓋主啊， 即係離曬譜啊，真係。 喂，係真係冇大公報喎，幫佢做到咁喎。 但係呢個係咪免費嗰份啊？ 唔係我俾錢買噶， 你做咩錢 買 添啊？ 之後要睇佢， 係咯，做咩？ 我係因為咁樣睇下咯，係啊。 OK， 我平時點會買大公報啊？ 喂，大佬， 我連上網都唔會睇啦。 堅守一國兩制，保障港人優先。哇！呢啲邊個人講嘅嘢嚟㗎？ 咪佢講嘅咯， 佢 咪真係要 dead 嘅呢個係先。 咁你今晚慢慢睇完之後，聽日俾個讀書報告我哋。 第一個睇 要佢交個讀書報告， 第一個睇一定係林鄭，係咪先？咪啲人話林鄭而家轉曬著衫個 style 嘛？ 喂，我 轉成點咧？ 佢著翻旗袍珍珠鏈， 佢唔係。 做咩 咧？梗係唔知，但係佢一次次出嚟都係 夏天先嚟拜年，做乜鬼啊？ 跟住啲人話佢似翻似以前嘅陳方安生咯。 佢 嚇 有咩用啊？ 似咁 樣似啫，個心唔似啊嘛。 咁個心嘅唔知啊，我都 係咯。 曾經都係香港良心嚟嘅。點解會講到呢樣嘅？ 哦，你都講 California， 講翻 California 嗰啲。 有冇人有 California？ 我唔 係 啊， 冇啊， 做 gym 我連我行路都難， 唔需要啊。 係啊，你唔使啦，你咁 fit 係咪？ 我話我唔需要啫， 係咯，講 得 幾啫， 兩個。 但其實我冇跟到落係咩嘅㗎？係咪好多人㗎啦？ 財困係嘛？ 財困啫嘛，咁好。 咁咪 就 買多啲 plan 咯。 咁但係 有人買咗成九十幾萬 plan 喎， 戇居做 gym 點做？ 唔係唔係啦， 你又唔可以話戇居去熱心啫。 乜做 gym 點可以買到九十幾萬 plan 啊？ 唔係有 你做。你做 facial 啫， 唔係咁可能佢 唔係咁嘅， 又買 locker 又唔知又係啊， 但係 你買翻嚟嘅 胸肌 嗱雙下巴有廿萬， 咁唔使得買。买嗰 个胸肌 着上身嘅， 胸肌其实你都分上下噶嘛，其实要练噶嘛，上胸下胸。 胸肌点样上下胸啊？四个胸噶、啊。 唔系你上边又练法又唔同，下边练法又唔同噶嘛？你问佢就知啦。 系冇错， 系 系 啊， 我就识二头肌。 所以每 part 十万好似买矮侄咁咧，嗰九啊几万差唔多噶啦，可能做上门嘅训练啦。 但系真系好惨咯， 我估啫。 但系咩上半年啊？上半年空啊！ 咁就唔使去 California 啦。 我私人俾佢利是都得啦。 你问我做咩啫？我又唔系比较两个。 你讲啊嘛。 我估下啫。 唔系嗱，即系如果俾到九十几万嘅，咁一系咧就系极度有需要，一系咧就已经开始有少少正果啦。我又唔觉得系咯。 但是做 gym 和做 keep fit 两样东西来的 嘛。哦、即是女士我想我会想象得到加上 facial 啊减肥啊。 那些什么 high 那些 什么什么东西呢 减肥和 keep fit 都是差不多音的。 我觉得你很有歧视男人不可以做 facial 吗 唔係即係佢 可能佢都做 facial 咧， 我話係做 facial 係可以99万啊， okay, 即係做即係做 fitness 點解可以99万啊？明唔明啊？ 有 facial 嘅 fitness 咯， 唔得唔得， 咁人哋財困就咩都做下㗎啦，講真。 嗰時 Philip Way 都係咁樣，唔係 Philip Way 啊，咩嗰間 Philip Wayne 啊 ？Sorry， 我真係出冇掂呢啲嘢嘅， 係咩？ 嗰時冇掂呢啲嘢，同你識唔識讀嗰個字係兩回事嚟噶， 即係串都唔識串。 而家有 Philip Wayne 㗎， 有咩？ 有，我係 Philip Wayne 嘅。 是跳舞定咩？ 有冇九十几万啊？ 梗系冇九十几万啦、啊！佢唔系佢 九万几啊？ 都唔讲，我哋都唔讲佢。 系唔系咁？佢唔系，所以我话我可以明白。虽然我唔系九十几万 ，OK， 但我可以明白 八几万啫， 五十万啫，我系。 即系我可以明白，即系女士如果买即系买一啲 plan 咧，可以买得好比较夸张。当嗰个唔系讲 即 系 心安啊。 唔係啊，你其實基本上你做 gym 已經有一堆錢咁啊，咁另外就你可能係即係 facial 啊等等，但係佢個 plan 唔同嘅 ，facial 嗰個咧係買係買一堆錢嘅，咁你嗰一堆錢咧， 咩叫買一堆錢咯？ 嗱，舉例即係 用錢買一堆錢， 係啦，即係你 用10000蚊買咗10000蚊， 譬如話你10000蚊，咁可能咧就係等於13000蚊。 系 嘅錢就喺你個袋裏面，好似八達通咁樣。咁譬如你入去單純做 gym 嘅，咁可能你一日， 任 你 仲 做都係扣200，係啦。然之後你做呢個 facial 咧，就可能咧就扣500。 咁但係呢啲 online game 嘅技巧，呃靚仔就得嘅啫，講真。係點數卡 ？online 我做咗， 隔離個陳師奶偷咗我個武器咁樣，呃細路就得啫。 佢偷咗我耳頭機， 偷咗我個 facial， 偷咗我個胸， 偷咗我個胸啊！ 你又得， 你冇嚟。咁多人都被呃咗㗎。 咁你咪俾人呃咗啫。 我冇啊，我有用到㗎，真係。即係虽然我唔似有。 八几万。 十边都九十几万係咪？其实係咁啊。 唔係，咁买得闲去用下咁囉。我其实买好少㗎咋，你唔好。 好少啫，30万啫咁。 咪囉，争10000先到90几万。 点啊点啊，讲 California。 咁但係其实佢都未執晒嘅，佢就執係黄埔嗰间咋嘛，讲真。 唔係，但我见到佢话好严重啊，即係佢个别呢係要好早熄冷气啊，又话冇检疫啊咁样。 屯门已经執咗喇喎。啊，唔係 ，sorry， 都未宣布破產， 係嘴咒人係啊！ 唔係我睇咗14年嘅呢個， 唔係佢有啲申請清盤， 係啦， 即係 唔係啊！真係14年全部嗰間突然間停業㗎，係跟住旺角就不良手法啦，跟住銅鑼灣又唔知未經同意又碌咗14万啊，又唔知又唔出糧啊咁喎。 哦，哇！咁但係而家即係點啊？即係嗰啲 破產 執緊嘅咯喎，即係而家 係啊。 執佢啦！ 咁點算啊？ 快狂做咯！ 快狂做！ 狂做！我聽佢哋又話好難 book 噶嘛？ 係咁狂做， 好難 book 嘅咩？ 係咁沖涼。 即係你做 gym 使乜 book？ 唔係你 book trainer 就好難 book 嘅。 哦， 咁你去做 gym 求其都做到啦。 係啊， 其實你買 plan 就係。 但係我經過灣仔嗰啲咧，嗰間係咪 California？ 我哋對面 天橋咧，跟住咧， 我嗰部 好似啲 睇到透明老鼠，係啦，係咁跑步。 好似白老鼠咁跑步， 透明玻璃老鼠。 唔系啊，你去呢个 即系 嗰个 警署，系啊， 嗰个天桥 系咪？ 系有间 即系你嘅意思系啲人好似老鼠咁。 唔系啊，佢全部啲跑步机啲 treadmill 咧向晒个天桥咁啊。 Hamster 嗰啲碌嗰啲 一 葵，唔系咪几过瘾？我只外面睇嘅话， 我几想摆咗葵花籽。 唔係，佢又中意對住你跑。 係噶，我 say hello 佢唔理我，好冇禮貌。 嚇！你真係咁樣喺度 hello 佢又唔理我嘅喎。係 咩？但 其實 係 多面玻璃嚟㗎。 OK， 咁冇。咁但係點解咁過分咧？嗰間公司係做一個健康倉鼠嘅形象，吸引多啲人做倉鼠啊？唔會㗎嘛。咁所以我明點解執笠啦？ 你整到嚇成只倉鼠咁想點？ 咁你都要 人哋美女嚟 嘅先得噶。 倉鼠 咩啊？你荷包 唔係啊？佢嗰啲唔係美女嚟嘅，係全部都係仔嚟。 壯男 倉鼠咯，嗰辣咧真係全部 倉鼠咯。 唔係啊，佢後邊都仲有一排啲跑步機嘅。 O、okay、K， 但係咧你冇咁壯， 你都唔會係啦。 你就唔會喺窗門嗰邊跑嘅， 或者佢唔準你嘅。 所以我一定會窗邊跑。 睇下睇先，你 唔好意思，阿蟬，后面个牌。 即系如果我去咧，就嗌我喺后面啦，咁啊， 混入火中， 你焗桑拿， 你唔好阻住。系， 唔系咁，真系有筛选过嘅仓鼠嘅都系。 有可能啊，系啊，呢个世界从来都系有筛选。 咁有冇知道去 California 有冇送葵花籽？ 葵花籽系健康食品嚟嘅。 咁先要送噶嘛？如果唔系执笠咯。 掉咗包葵花籽嚟饮跑， 唔系嘅咩？我以为真系咁嘅， 唔系咁可能系 cheesecake 咯，唔系葵花籽。 唔系咁，真系其实执硬，其实而家已经系，就算佢有钱，我啲人都会退钱啦，系咪先？ 其实有冇得退噶？ 冇噶啦， 冇噶啦，呢啲 冇得退噶啦。 但 B Crazy 都系咁啊嘛，系咪勾钱啊嘛？ 系啊。 其实 B Crazy 我又系唔知咩嚟。 B Crazy 咪团购咯， 团购咯， 咁我知啊。 咁做咩？有咩呃啫？ 我唔知喎，唔知喎。 因為可能有啲人，譬如話你俾咗錢，但你未 redeem， 即係冇還噶嘛。咁你自己唔去啫，嗰間公司仲喺度噶嘛。 唔係嘅，佢有啲係隔兩即 係。係啊，同埋可能出咗啲貨要換噶嘛， 先至有貨㗎。 我嗰個冇曬 貨㗎。 嗯。 咁所以咪佢。如果 係 有十種方 買嘢， 但 係驚驚地㗎。 你一 prepay， 你驚咩？ 我驚嘅，我喺淘寶買嘢咧，我唔過 500蚊㗎，真係。 你唔喺淘宝买噶嘛？ 有几多系正货啊？ 我真系冇啊！ 即咩？即系学马云话斋，嗰啲 A 货好过正货噶， 好无耻真系。 但系你要买奇丽嘢就买淘宝咯。 系啊系啊系啊！嗱，即系你难。 有咩问题啫？买淘宝 冇问， 冇 OK， 冇 OK。 唔系我啱啱买咗两件浴袍都 OK 啊。都是百零蚊。喂，你试下去嗰啲咩芳芳嗰啲买500-600蚊，系咪先？咁我翻嚟洗一下佢，咁咪着咯，系咪？ 我会去芳芳买咯。 我都系， 系咪啊？唉， 我哋啲草根阶层好难同佢。 唔系噶，你因为 角只， 即系唔系啊？真系啊！你譬如你喺淘宝买咧，咁你譬如嗰啲成分同埋啲染料咧，真系认真，真系认真。唔系啊，你洗唔到噶， 要洗好多浸或者 买咗啦，点？ 买咗。 我哋要讲到咧，有几咁歪烂啲皮肤。 把火燒咗佢， 唔係因為咧，你即係譬如我哋好忙咧，即係冇時間去 shopping 咧，就唯有 lunch 對住。 嗱，你有兩方法，第一就係用香港網站網購，第二就係俾100蚊我幫你買，咁咪解決問題咯。 我用翻淘寶個價你幫我買喎， 唔得咁又得，唔得揾食噶嘛做嘢。 血拼係一種心肺大氧運動，亦都係一種治療嚟嘅。 咁你有錢先血拼到㗎。 我都話講買嘢，佢好開心㗎啦。今日 喂真係， 我唔係同邊個講咧？佢就話佢聽咩買 cushion 啊嘛。 係。 咁你 cushion 咪即係咁大㗎啦，係咪？係。咁咪睇相話呢個 OK 喎，咁咪訂咗啦。跟住寄嚟就係張相咁大。 但係呢個有寫尺寸㗎。 冇㗎。 哇！佢張相可能寫實物， 寄嚟就 係咁樣。 寄嚟就係咁大個。 咁慘。 是就是一個 cushion 不是啊 就是咯仲買 仲要淘寶成日你自己要去這個順豐那裡自己拿貨的嘛 不是 不是給多少少錢他送過來的 是 不是 一點點一點點 他是送住宅 嗯 一是 office 一是你就拿去順豐那個站那 是啊你拿到去拿跟住咦這麼小的有 cushion 給回去即時退貨 咦下嘢 聽一聽個電腦咦一樣 size 不是 变咗个唔知乜嘢， 系啊，有阵时真系 手枕仔， 唔系即系咁。你网购有时都系有啲风险嘅。 我净系淘宝嘅啫，其实 系咩？ 系啊， 我唔系啊，我应该都系网购精嚟噶啦。 系 啊，即系我买得嘅嘢， 我真 系 入好多超市。 但系唔系喎，我以前住大陆就好成日网购嘅，不过就如果淘宝就唔会买啲即系掂到新嘅嘢嘅，即系买书嗰啲就算。 我连食嘢都有得买嘅， 食嘢其实我。买亚马逊噶嘛， 系啊 ，Amazon 噶嘛，咁就信可靠啲咯。 买脚， 我试过买一次咧，朱古力金币咯。 你做咩要买朱古力金币咧？ 过年， 好搞笑噶喎，人哋 又系淘宝啊， 咁你唔覺得 咁多其他嗰啲你唔幫？ 嗱，真係差好好遠，真係好遠價錢，係真係差好遠。 喂，但係食落口係唔同喎，真係 朱古力， 唔係咯， 係一個糖餅嚟㗎啫。 你有冇睇過以前啲新聞咩？有韓國嘅金沙，有原地嘅金沙，同埋有 金沙， 有深圳嘅金沙定金沙啦，深圳㗎。個大廚嚟試到，明報揾佢專訪啦，跟住就話。佢食到深圳嗰點咧，就一陣膠味出咗嚟啦， 係 就攣咗出嚟，佢自己忍唔住。 係啊， 真係唔係真係嘅，因為 食物 你又搞笑喎，你買朱古力梗係嚟上水水貨。 唔係佢嗰個食物添加劑入邊係好多嘅，大陸嗰啲食品。 冇成批冇咯，冇用到。 咁咪其實咪重浪費咯，重貴。 但即係嗱，講到 碳足跡啊！ 系咯，攞平成嗱，香港買你香港買一袋嗰啲都係成十蚊噶嘛，可能得十個八個噶嘛，佢係咧二百蚊度啦，你知幾粒啊？成千粒喎、 啊！你買二百蚊啊？ 係啊。 唉， 唔係嗱，我到而家咧嗱， 你 特別係朱古力，我到依家我接受唔到大陸嗰啲朱古力。 你買嗰啲咪電子零件嚟㗎，咁樣其 實好補藥黨係咪啊？ 係㗎。 但你一食咧，完全係冇朱古力味咯，就係、是、因為佢糖嘅一嚿。 點解朱古力定係朱古力味啊？ 點啊？你想 分子料理嚟㗎嘛？你又唔識食？ 哎呀，係喎。 其實係道具嚟㗎，係 啊， 道具嚟㗎。 咁我抌咗啦，但係已經。 你其實咪仲浪費喺度頭？ 買翻啲餸俾阿 Sir 食噶嘛？ 哇，唔好啊！我唔係咩都擺得落口噶。 佢好厲害 嘅，唔係買嘢食。 唔係因為朱古力真係嘅，你佢唔係用 cocoa butter 咧，用即係譬如日本啲朱古力成日都係嘅，取用咗植物油咧，就真係即刻唔同曬，係啊！即係你嗰種唔係滑咯，係油咯，種感覺，所以爭好遠。咁仲有佢啲奶嘅成分咧。所以我覺得嗱，即特別係朱古力咧，我真係唔會買大陸嗰啲咯。坦白講， 教訓， 我從此都冇買淘寶嘅嘢食， 係 但 係 買淘寶其他嘢， 係嘛？ 唔係我買依一封咯，我買依一封好多噶，我買。即係香港咧，點 解你 要買好多？ 唔係啦，點解成日 買 依一封咧？ 好多嘅，咁得意。 我唔知，我買親都二十個、三十個買 嘅。嚇？點解啊？ 我成日唔見㗎。我成日唔见噶，唔知点解真系会唔见噶，同埋会烂。 你系讲紧 E F 封嘅二套，成个 E F 封啊 ，E F 封成个 E F 封，因为佢系唔知十二蚊到就一个嘛 ，OK， 即系可以讲电话嗰啲啊。 系， 但系你香港买起码都五十蚊，三五十蚊一个嘛。 其 实个 问题系点解你会成日唔见？ 我唔知 道。唔系系咪因为你觉得你是但啦，十几蚊是但啦，咁所以 唔系啊？但 系其实会唔会就因为你系咁买十蚊货，所以先成日换咧？ 系咯， 可能都系。 系咯。 唔系同埋十几蚊，你仲要揿掣上网拣，跟住又要佢寄嚟，又要等。 快噶咋，淘宝。 但佢 keep 住咁買三十個，佢實夠用嘅。 唔係啊，但係 其實佢每一日咧，好似紙巾 咁 樣，出門口嘅時候就攞一個，跟住翻嚟就見咗又攞一個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真係咁噶！我一大兜咯，就係好開心噶。 好開心。 其實 一大兜電線喺屋企好開心。 我懷疑其實佢就係九啊幾萬嗰啲人嚟嘅。 唔係，你訂一次都係百幾二百蚊啫嘛。同埋我係冇依一封，我係好似冇戴表一樣咧，好唔聚財嘅嗰日。唔知点解，因为我一定要听住收音机翻工噶，即系冇咧就唔得噶咯。 佢真系好神奇。 哎，我网购呢度同你哋唔同，我订埋屋企嚟嘢噶嘛。 唉，算罢啦， 都唔系啲嘢，我都唔系啲嘢骑嚟嘅都。 个人 冇，我冇咁讲啦，就你自己思考啦。 都系咁噶啦，你想网购噶啦， 大量 earphone， earphone 咧就佢啲古怪啦。多数啲人系买一个贵嘅 earphone， 或者订好多个平 earphone。 唔系，我一年订一次啫，都系。 但係三 幾百個， 唔係一年第一次三十個到咯， 三十個都好多， 二三十個咯， 好克制噶啦佢咁樣。 仲有冇訂第啲嘢啊？ 冇噶咯，衫咯，少啦少啦，鞋我就唔敢啦， 鞋唔得啊真係， 鞋唔輸過真。 你淘寶上面嗰啲咁嘅鞋。咩 cushion of the tone 咁幾千蚊，你會唔會訂翻嚟啊？ 但 係 我又老實講，我試過買鞋喎，但係講真，你買幾廿蚊對， 係咯，買平就得， 拍幾廿蚊對。 咁你買，咁你知道對隻腳幾大 size， 我就 OK 嘅。 但係著唔著到啊？ 著到 拖鞋定真係皮鞋啊？ 唔 係， 真係布鞋。 New Balance 係嘛？ 唔係 New Balance 咯， 買 New Balance 都著半年都 OK 嘅。 臭啊！著到你腳。 係咯。哎呀，咁咪著到啲拖鞋咯。 因为咁样所以着多啲。 你叫佢做嗰啲专业嗰啲街站都着咗人字拖落嚟噶。 呢啲系落地啲系亲民啊嘛，咁先倾到偈噶嘛。 咁唔好着，咁唔好着啦，贴地添啦。 咪系咯，赤脚一 贴地啦。 咁但系即系啲街坊受落。 系啦，下下着到西装咁想。 但你哋都有订网购噶嘛？ 有。 系咯，你成日订埋嗰啲 cooking 嗰啲嘢噶嘛？ 系啊，食材都订。 哇咁危险， 订淘 宝 ，Ocean Three 嗰啲咁啊，订好 唔系？ 香港我觉得就好啲嘅，但如果订淘宝就麻烦啦，食嘢就 你订嗰啲鲜肉嗰啲啫嘛。 唔系，我反而嗰啲我就少啲，即系如果系干嘅，等等，我都好多噶，订好多噶。即系就算而家本地有好几间，唔系，其实方便，即系我哋话斋翻工。你可能 lunch time 嘅時候撳，咁跟住放工送到門口， 係夠方便㗎。 即係連廁紙啊，即係咩都係多咁訂 嘅。organic 嗰啲係咪啊？ 唔使，咁你一般廁紙。 大牌子都 OK 嘅 啫。係 啊， 唔係有好貼到啲皮膚㗎嘛，所以可能要 organic 嘅真係。 你嗰啲咪要咯，成 不過都係冇嚟抹面。 係你嗰啲，你訂嗰啲床單都幾千針嗰啲嚟嘅。 哦， 即刻唔講啊，係嘛？ 係啦，即刻唔講啦。 你上等人嚟嘅 啫。 哦，有冇俾人唔講啊？即刻唔講。 但你冇少俾人揾笨咩？網購 又未真係未試過， 真係未試過。 唔係，好貴嘅經驗要分享咧。 冇咯。 有冇紙巾？ 其實佢嗰個 cushion 係佢嚟嘅係嘛？係咪你嚟 㗎？唔係啊，邊個講冇聽過處？咪少林嗰啲。 真係有咁嘅 cushion 咩？ 嚇！ 即係有咁細個 cushion 嘅。 其實嗰啲吉嗰啲針嗰啲嚟係嘛？ 即係揾你笨咯，直頭係。即係佢可能有個哇好靚啊！你見到嗰張相， 就係咁。唔係啲烏，而家最 hit 嗰個 嗰啲烏都多嚟。 啲衫 有隻 game 叫 Diablo 嘅，咁大家聽過㗎啦。就電腦遊戲乜都好啦。咁就唔可以買 game， 唔知點解唔可以買 game 嘅淘寶就跟住就嗰隻 game 啦。跟住啲人就取其下音叫大菠蘿啦。咁啲人就以為執到寶啦，因為以為訂大菠蘿就真係攞翻隻 game 嚟玩啦，隻 game 好想玩啦。咁點知佢寄到個門口真係有個菠蘿喺度，機就冇得打，菠蘿就有得食。你話健唔健康？梗係健康啦！ 真係脆下啦， 真係好脆下。 唔係咁冇辦法，人哋講俾你聽㗎啦。 呢個就都市傳奇啦，就係聽翻。呢個就好多人講嘅就。 系咪真 㗎？如果就係真唔真，我未試過咁樣中布咯，大菠蘿。 唔 係 唯一，你就真係冇得追究咯。 其實係嘅，因為佢真係取大菠蘿嘛，係啊，你只信咁抵死咯咁。 冇辦法啦，咁就 救命！ 幾百蚊買個大菠蘿翻嚟， 佢喊啦講。 你係咪心同感受要分享下？ 我冇中嗰啲咁芒果嘢， 你收咗兩個芒果， 我好正能量。 OK， 我冇乜正能量， 都好啲。 唔係，但事實上網購真係方便嘅，呢一個。 但你要去啲 好商業 嘅啦，商譽好少少啦。 好難啫，你一定要 try and error 咁啊嘛。 咁有啲有口碑噶嘛。 咁唔該你 list 一個系列俾我啊。 然之後去買。 但你買咩先？衫褲鞋襪食物。 衫褲鞋襪就比較少啦，係咪啊？因為貼心你要試我先知。 係咯，你 size 點知？ 但係好有啲。好好㗎，即係你唔啱呢你 可以拖 返佢去 pick up 換㗎。係 囉。 唔係我試過喺 Amazon 度買書啦，咁佢寄錯咗啲個 DVD 嚟。咁我話俾佢聽，我係想要本書喎。咁因為佢嗰個直頭係 collect call 嚟㗎嗰個長途電話。咁跟住佢話啊咁啊我哋再 send 個俾你啦。咁我話咁嗰隻碟點算佢話你送咗你 keep 啦我冇用。佢話：咁你送俾附近啲 library 啦，咁佢跟住就送翻本書過嚟， 因為佢費事即 係。係啊，即係其實一來一回，其實佢係蝕咗 cost 㗎嘛。 其實好多都係咁㗎。 咁所以佢就直頭。 我經驗就咁嘅，咁其實我就買個，我見於是天氣熱就買個風扇啦，咁放喺公就咁叫寄嚟公司啦。 爆炸。 咁跟住又唔係，跟住又發覺，又唔係咁熱，又退翻俾佢。好啦，我都係唔叫啦，風扇又俾翻拎過啦。 真 係㗎？係㗎，唔使錢㗎。 即係外國嘅。 我嗰陣時喺上面住嘅，其實就咁喺埋上邊大陸咯。 你幾時落翻下？ 而家落翻嚟香港啦， 冇理由你上過去住，你應該喺下邊住。 即係咩？落咗地獄又折返嘅而家係嘛？ 咩 北京嗰陣 係啊，咪佢寄個風扇嚟，佢我 office 就諗住搬翻屋企，諗住唉唔好啦，都係唔要啦。 但你係 幾耐先隔咗 Amazon 咯？又 Amazon 係 你隔咗幾耐？ 一個禮拜 咯，你個人 一個禮拜。 係啊，跟住話嗰個又縮，又睇下縮嚟小心啊！誒你唔要啦，係啊，唔好意思啊，俾翻你啦。 咁都當你涼咗一個禮拜咯。 我冇用過嚟咋，我冇拆過，喺公司度瞓咗成個禮拜冇用過，冇拎翻去。 哦，即係你個箱都冇拆。係 冇拆過嚟咋？ 咁就係啦，係咯。我以為你用咗一個禮拜，跟住。 咁就唔好。 天氣轉涼，你 嗰時電視機都上網買噶嘛，其實係。 咁其實方便就 係。電梯其實你試唔試嗰個點都試唔到噶嘛，你唔同買衫。 最緊有得退，最緊有得退。 咁家私都係。 係啊，你但係飲飲食食嗰啲真係小心咯就。 但家私其實都 都麻煩。 啊唔係喎，我 家私好少嘅。 我識有個 有訂過， 我識有個人真係淘寶上面訂嗰張大床翻嚟喎，仲要係 four poster 嘅大床。 得唔得？ OK 喎又 咁犀利， 好平啊！ 我唔知幾錢啊！佢係一個台灣女士同埋一個法國人，咁佢哋間屋咁佢啱新搬去間屋，佢喺淘寶度訂翻嚟咯。 哇！咁都得， 好驚喎真 係。唔係，但係新加坡都係咯，啱啱去咧，我要做即係訂一啲家私啊嘛。咁有間叫咩 42.sg 咁噶，咁我話咁有冇 showroom 噶？冇噶， 上網。 就咁你上網就買囉，咁我但我要買床褥嗰啲喎，咁你睇下啲 description 囉，黑的係咪硬呀軟呀，係咪嗰啲叫咩彈弓呀定係咩嗰啲囉，你自己睇㗎咋，同埋你睇下啲人睇啲人 comment 囉，我都係接受唔到，我都去咗 IKEA 嗰度訂囉，同埋去咗海馬。 都是傳統啲要撳一撳， 係即係你一定要瞓過你先， 係 啦， 咁啊 係， 真係要試下。 你牀褥喎，你真係瞓嘅喎，你 IKEA 啲係 我點知自己可以承受幾多個彈弓啫？ 咪係咯，你而家係要嗰啲記憶棉，即係嗰啲噶嘛，你唔再彈弓噶嘛，所以跟住即係嗰啲人，嗰地產就話你去 42， 我哋新加坡嗰啲人咧都係 42.sj 唔係 sg 嗰度訂嘅啦，因為都唔睇嘅啦咁。我跟住我都係接受唔到咯，即係買呢啲嘢我都係唔可以。隔山咩買牛啊？呢啲叫 隔山買牛。 唔係啊！你知唔知如果喺大陸咧，你買羽絨被咧， 咁羽絨 被唔係係啦。咁因為我嗰陣時我太太曾經喺大陸嗰度即係要station， 咁佢就去買羽絨被。 你冇開心？ 咁真係要去要去到呢、這、一個百貨公司嗰度啦。咁跟住咧，佢係話你要入幾多斤？ 即係佢餡入幾多？ 係啦，因為佢啲人咧會入好多其他嘢入去噶嘛。 係啊，咁咪入喺呢面前。 咁所以佢就喺你面前入咯。 就最安全。 咁佢就所以要問你入幾多斤啊？有得俾你揀係鴨毛啊、鴨絨啊定鵝絨啊咁樣。咁跟住咧就仲要問埋你幾多斤？跟住我睇下，我點知我要用幾多斤？ 係啊，真 係 啊， 一數都好啦。 咁佢都會俾個約數嘅。 係，咁佢 單人皮、雙人皮幾多斤咯？係啦，嗰啲斤都係呃稱噶啦。 有啲螺絲俾你咯， 咪咯。 咁唔係啊，如果你去啲大嗰啲公司嗰度入， 當話你入 North Face， 帶住個入荷包，佢都係寫住 North Face 咁咯。北京大陸嘅 North Face 咁咯。啊，好啦，我哋差唔多時間啦。好啦，我哋再嚟啊嚇！ 嚟咩？ 再上嚟，好似豪華咁，再上翻嚟， 上定落咧咁樣。 好啦，係咁啦，今集， 拜 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間，拳拳都用，只問是非，不問立場。